锵锵三人行，诸位好，今天很高兴啊，这个不但美女丹晨来了，而且我的老朋友也来了， 丑男，丑男， 阿姨老师啊， 不过我现在火， 对，要跟你划清界限啊。你知道我在节目里哭穷给观众骂呀，我得道歉呢，我就被他们划分成心腹阶层，所以我跟你划清界限。 你得跟我说说，我最近没看这节目，你怎么还敢哭穷啊？ 还我跟你讲，这哭穷是普遍的，谁都哭穷啊。 嗯， 有时候大老板也哭穷啊。 嗯， 但是贪欲太盛，观众认为。 你是这样吗？ 嗯，是啊，欲望太强了。 哦， 不是，我跟你讲这个，哎，丹晨，咱们这个节目， 嗯， 我不是迷信，但是确实有许多许多的这个巧合。我曾经多次说过，比如说今天你要来做节目， 嗯， 我平常不看电视的人， 嗯， 前一天晚上砰砰我就看见你了， 嗯， 今天你说他来我们的这个美工啊，随便平常习惯在桌子上放些报纸， 嗯， 你说他正好坐在这儿，然后我给大家看看这报纸 标题， 北大副教授喊穷引畸变 啊， 你说就如此巧合呀，阿姨老师， 这不是特意安排的一个巧合吧？ 绝对不是， 刺激我一下， 绝对不是，是就是偶然的， 啊， 你这是怎么回事？哎，最近你发现老师的什么生财之道了？ 哎呀，这说来话长。 听说给北大校方造成很大压力啊。 啊，这没有，这没有。 嗯。 如果你认为啊，我说的这是一件假事儿的话， 嗯， 那显然会给北大造成压力。 嗯。 我说的是真事儿。 嗯。 真事儿说这个北大的这些老师们啊，在北京这个地区，如果挣这么，这个5000块钱以下的月薪， 1780多，我刚才看， 那不好记，就是5000不到， 嗯， 这样的工资的话，在北京这个地区，尤其有巨大的供房压力的时候， 嗯， 是生活不好的， 嗯， 这是真事儿的情况下，你想这学校能难受吗？这学校觉得终于有人替我说话了呀，好，这孩子好。 哦，你也开博客的哈， 嗯， 那但是当时万炮齐轰的都有什么趣闻呢？在你的博客上？ 我觉得最有意思是在网上要写一篇文章啊，成本特别低，尤其调查成本特别低。 嗯， 怎么讲呢？比如说你写了一篇文章啊，这些人甚至这篇文章都没看， 就看标题， 听说啊有这么一回事儿，咱们攻击他吧。 嗯， 然后攻击的时候，你得找一些证据是吧？ 嗯， 啊，他哪地错了，我攻击他。 嗯， 他也不找。就不用这个调查研究，没有这成本。 你就想这是什么？攻击你需要理由吗？不需要，攻击吧， 不需要，就像骂日本一样，是不需要理由的。 哎，你看， 哎，但 现在还申诉呢，我感觉出来，还申诉。 就是攻击你那些人有什么特点？你比如说有些 最大的特点就是无需调查研究， 啊， 他们就开始攻击上了。 但是现在还有吗？ 突然好像这几天就没了。这事儿挺奇怪的哈， 这是现在的潮流，叫快闪。那快闪，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快闪吗？你知道快闪吗？ 我听说过，但是好像网络上好像没见过嘛。就是说，好多一帮人因为某一件事情集合在一起， 嗯嗯， 然后三两分钟，然后哗又散了，就那种。 没错，嗯，这个东西，我现在发现，现在台湾这个导扁，你看这两天创意迭出啊，他们就吸取了、借鉴了这个快闪的这招。 嗯， 你比如什么凯达格兰大道，可能那警察也敢嘛。 嗯， 所谓快闪，前两年我还注意到过，就是你觉得挺奇怪，在香港那个什么会展中心门前都有，百货公司里，嗯，这个好像最早说是从日本还是从欧美玩起来的， 嗯， 就是咱一帮人约好了到一个地方，准时出现，比如说12点12分12秒， 嗯， 开始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这帮人就凑在一起了，突然间哗一声嘛，周围人吓一大跳，哗就消失了。快闪， 不，这些人有组织吗？ 有组织， 约好了，咱们哗就去， 在网上， 是，哎，我没见过，是不是穿一样的衣服，打着口号那种？ 哎，我给你看看几个照片，你瞧， 啊， 瞧，你就明白了，就是突然做出一些他们事先约好的这个举止， 黑社会， 黑社会嘛， 哎，穿统一服装，统一动作，哎，统一的这个声音喧嚣一阵，然后一分钟之后，你看，咵一下就都不见了。你再看下边，这个有意思了。这个是在北京发生的，就是约好了，这个女的是个行人，普通人，突然向他求婚。你想，你走街上，一群人围你身边，咣当跪下来就跟你求婚，然后唰一下这人就散光了。 哎，要是真送戒指，我全收12个钻戒呀。 对，这次给用到台湾导扁这儿来了，因为他现在啊又不能暴力，又不能什么，他需要很精细的计算。比方说，我也不能堵塞交通。可是啊，我这个压力啊要给政府这个压力大一点，啊，我怎么能让你觉得有点麻烦，但是也不至于太过分呢？ 嗯， 你比如快闪，我夸他这个一群人堵在街上，你这个交通堵塞3分钟， 但是哐当我人就走了，你警察还没来呢人就走了。哎， 他还属于比较能够自我保护的那种，也是 也没给政府造成太大麻烦，但是引起你注意了。哎，这主意好。哎，这有点像游击队啊，就是突然是化零为整，突然又化整为零， 神出鬼没。而且丹田你知道还有一种这个快闪，我见过一个王菲，他那叫另一种东西，就是拍这个写真照片，裸体照片，那我玩的挺刺激，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或者在一个 哪个王菲啊，你先说说，不是那个， 那咱不 是皇家的王菲，还是那个李亚鹏的王菲啊？ 国际那某个国家的，是吧？你像他怎么着呢？比如说一个很豪华的餐厅，他事先找好了摄影师，他穿一个大长，然后呢看周围人没注意，咵一就是全裸，啪就照镜照片。我还看过，就出了一本挂历。你看，张嘴， 这是有病是吧？ 我觉得 这是录音癖， 录什么？ 录音癖好。 我以为你说这是录音癖。当着咱们这美女说不太雅，美女还是对婚礼感兴趣是吧？ 因为她不是说我穷嘛，最近我也比较穷，因为是 你穷都说你们演员有钱呢。 没有，但是那个随份子比较多嘛。 什么叫随份子？ 就是结婚的今年不是特别多嘛，说双春，然后今年结婚了怀孕了，然后明年属猪嘛，说属猪这个属相也特别好，所以很多朋友结婚，然后那作为好朋友你肯定得随份子了。 没关系，将来你结婚的时候你会把它收回来的。 啊，我什么时候结婚？ 这不过是一个游戏。 你反对结婚吗？ 我不反对啊，但是去哪儿找跟我结婚的人，这是个问题啊。 哎呦，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啊。你没 找 不着吗？ 那天跟我身边的很多女孩也很漂亮，完了也有自己的事业，但是就真的好像没有男朋友，然后我们在一块还聊呢，说 你们这些朋友是不是都长得非常漂亮？ 对啊，还不错，个人条件也 男朋友的， 就是可是不是没人敢追啊，或者怎么样？ 那肯定是，你听说过吗？ 有人追你吗？ 也有啊，那少吧，没有觉得好像，因为我们那天算了一笔账啊，就中国那么多人，十亿人口嘛，就打个比方，十亿跑了一半女性不算，就剩五亿，五亿当中呢，最起码有三到四亿是不适合跟你结婚的，你譬如说像叔长辈的那种，然后还有祖国的花朵小孩是不能的，然后跑了这一部分人之后，当然那个我们先不说，不排除他们之间会有真感情。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同性恋那么多呀。 没错， 对呀，你这一步这也很 求爱的机会吗？ 不可能，就是说男，我觉得我还是异性恋，我不可能是同性恋，所以但是同性恋的男孩现在特别多，然后基本上就是我身边能碰到很多这种。 这咱们一向是鼓励的嘛，我希望他们全是，剩下的全是我们的。 问题是平摊在中国那么多城市呢，你能见到的有几个？所以你说谈恋爱， 这都不是 在我们节目里发出了这个征婚的这个宣言 吗？没有，是有这种 吗？ 真的是，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这样子。 哎，这事儿啊，还确实值得聊一聊。 而且还有很多好像条件也不错的男孩也不愿意找女朋友，但他也不是那种倾向的。 你说现在哈，这个你阿易老师好像在博客里我们了解到你也是婚姻方面比较有经验的人啊，你呢是还二， 我是需要那个 有一些理论经验， 对，还需要婚姻的人。我跟你们讲现在一个现象，国庆节的时候我们说呀，就好多人结婚，不是还谈了一个这个话题，但是国庆节一回来以后我就发现啊很有意思，一个呢，你比如说是南京这个国庆节假期过后离婚的大批的人去离婚。 骗份子钱的，骗钱的， 就是先把钱骗到手，然后再 骗到手，然后再离婚， 下次结婚又拿好多份子钱。 对， 我看你们俩真是哭穷出身的，我说是不是？是不是哭穷？一个你是人民教师啊，你是人民演员呐、啊，你们都比很多人富啊！哎，我跟你讲，阿易老师，你就说这个哭穷，我在这个假期里，黄金周假期，我看了一个纪录片，九个小时，太长了。叫铁西区，他们一直跟我说， 沈阳铁西区， 那就那边那个大中型那个国有企业的那些，说当年100万产业工人，哎呦那叫惨呐、啊，那个就生产条件落后，粉尘呐、啊，你像那个铜冶炼厂，而且你就知道这些工人们，这个纪录片拍的相当真实，在澡堂子里互相骂街呀、啊，就他们那种生活的，我现在就理解有的工人跟我讲的一句话，我原来还挺不明白， 他说你呀、离我们生活太远，他说我们那个车间里就是弱肉强食。我说什么叫弱肉强食呢？你看这个生活哈，我以为他是指的一种心理性的或者待遇上面的这种谁会跟领导搞关系弱肉强食，不是。他说的就是车间里经常会打架，有的时候这工人啊很有意思，就是说话骂骂咧咧的，噼里啪啦就打起来了，因为一言不合打起来，打起来第二天可能又好好的。所以你比较老实的那个工人呢就经常 被欺负 、你说你们就是你不会想到他是那样的一个现状，而且什么工资发不出去，哎呦这个 我觉得有啊，怎么会没有？因为我爸爸妈妈也不是那种说特有钱的，然后他们也是像我父亲以前也是那个在工厂里面，然后他们还宣告破产了，然后怎么怎么样的都有啊，我觉得可以理解。 什么叫可以理解？但是他们的生活怎么办呢？ 我觉得我能够了解他们，他们真的是挺苦的。因为我爸爸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有一次他去他们那个职工家里头，是七月份的时候很热嘛，湖南你想想看，然后他就看，然后他们家小孩就想吃西瓜，然后就在摊儿前溜达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但是没买就上去了，然后我爸就你能感觉到那个小孩的那种渴望，然后他就买了一个西瓜，然后拎到他们同事家里头，就真的是很困难。 所以你看，人家当时不也有人骂你吗？说是老师苦，但是苦不苦？想想萨达姆，不是想想萨达姆，就你知道还有很多更苦的吗？ 就我都不用看纪录片，我就知道。我就在铁西区长大的。 哦，是吗？ 对，然后我爸爸是湖南人，那边事我也知道。 啊，真的呀？ 不用听传说，不用看纪录片啊。对，所以我早就知道。但是这不意味着说有一批人比你还苦，你 就 不能说说你自己这个行业啊，也应该往上再奋斗一点。这是两回事儿。 好，拐着弯还是不求。 两回事儿。 就是说个人有个人的苦法，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阿毅说是湖南人哈，像。 半拉湖南人。 哎，我觉得你这个脸颊，这地方是叫颊吗？还是叫颧骨？ 颧骨 。你这个颧骨有点，好像有点像毛主席。就我见过不少湖南人都长着一个你这样的脸颊，你觉得亲切吗？ 挺亲切，因为湖南也是圆脸的人会比较多。 你怎么变长了呢？ 我的脸不长啊。这一块儿。 美女没有地域性，就是你说她是甘肃美女。也可能是长这样，你说是湖南，你说是杭州，你说是黑龙江的，都可能是长一样的。这是美女，非典人物，不是典，不没有典型性。 非，我成了非典人物。 我觉得啊，真是好像这个，我其实就跟每个很多男人会有那么一种感觉，觉得呢，这个漂亮女孩不喜欢他，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觉得没人追。 不是，他觉得压力大，你知道吗？真的会觉得压力大，然后他会觉得，哎呀，我能 不 能看住他？ 我相信文涛的，我们俩可能有共同感觉。我们先相信你不会喜欢我们，再想我们要强行上去以后，把你拿下了以后，压力很大。 你说这人民教师哭完了穷就要强行上去是吧？ 没有没有，那个我觉得好多观念其实也不应该是那样的，因为像我博客里面有博友跟我留言，我挺感动的。他可能年龄比较小，还在上学，然后跟我说姐姐，我以后那个挣了钱我要过来追你啊，我真的挺感动的。 这是 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话要分开说，不一定真的是你有钱我就会跟你。我觉得感情的东西 是 尤其是 我万万不能跟你。 没有啊，我觉得不是这样，因为我自己能够挣钱呀，我不需要你有很多钱，但我希望有一个平等 的 东西。 你想多少男人会相信美女的自述呢？ 是 为什么不相信呢？请问 我就觉得真是有的时候啊，就你像最近有一个人，你知道那个庞加莱数学猜想的这个人，你知道现在狗仔队一直追着他，因为他就是个隐士啊，就那个数学家，最近他是参与的，等于是获奖的几个数学家之一嘛，俄罗斯的那个你知道吗？格里高里，他这个人连这个奖金都不去领，而且不跟任何人接触，甚至到后来说 email 都不接触。那么，但是呢，这个记者就发现呢，他一定要去他们家附近一个超市。你说这么一个数学天才。他看上了这个超市的一个 收银员， 一个女服务员，一个美女， 主要是好控制。 但是呢， 也是美女啊， 美女漂亮，俄罗斯姑娘，你可不知道，那男女比例4:1啊，那这个就是他就去那个超市啊，一次次去买东西， 但是害羞到一个什么程度，从来也不敢表白，从来也不说话，以至于记者跟着他都看见他为什么老去呢，去了他就老偷眼看那个女服务员，然后就回家。你说这个 太可爱了，我觉得他 所以像你们这种美女应该理解我们这种羞怯的这种心理，有时候适当的也主动给我们 点信心，尤其是像我这样缺陷的，比如说我长得难看，比如说文涛长得特别矮 而且啊，我是给山东人丢人呢，我是有点矮，但是我就刚才讲啊，为什么我说现在的这个问题啊，有些时候找得太漂亮了，的确啊，你还真有点不放心。我跟你讲，我的生活范围非常窄啊，但是我所见到的，就说为什么说找老婆不能以貌取人，还是要找舒服的，像找个枕头找个被就舒服的， 我找个枕头， 因为我见到的老婆就是那种公认的大美女的那种丈夫啊，说老实话都多多少少有点紧张，其实我倒觉得不是很愉快，就是确实不放心，你知道吗？比如说他老婆晚上要跟人吃饭，你就看着他在那儿啊，有点不太舒坦。 我觉得还是他个人的问题吧，我觉得他对自己 不是个人的问题，我们都有这样的问题。 你夫人也特美丽。 那个曾经啊，她岁数大了啊。 对，就像你说的，美丽她不可能跟着我一辈子的呀，那以后怎么办？ 但是她美丽这段时间，我天天提心吊胆啊。啊， 你知道 这很危险， 你就知道现在的这种出轨的现状。深圳那边有一个 DNA， 就是那个亲子鉴定的这个中心。好多人到那儿去鉴定嘛。结果1/4的孩子都不是这俩生的。你到那个鉴定中心去看过吗？在据说那里边各种表情都有，喜怒哀乐，有的哭，有的高兴，有的什么。那边甚至于有一个富翁在香港死了，死了之后呢，突然间大陆冒出一个女子，说我孩子是他的，何家人都不干，跟着女孩子何家人就跑到这儿就等着，最后鉴定出来的确就是一父子啊，咋家高兴了，分财产了。 太可怕了，现在 这个不做统计那个人一定是在这个小铺子里长期蹲守，没有看别的地方吧。 对， 我估计这个 那都是我的同行。 这么报道这事儿不行。 怎么讲？ 那这太典型了，这个地方。那多数人可能不是这样的，你天天蹲的。我跟你说呀，89年的时候我曾经陪一个台湾籍就是拿着这个被我们推翻的政府的一个护照，在韩国长期居住一个老先生，他呢72岁了吧，突然觉得自己不行了，但是我不能这个时候就不行了，所以我得去这个内地去治病啊。据说他们中医很厉害，他就要求我带他去哈尔滨，但是那个时候的哈尔滨啊特别奇怪，他这个男性病科啊跟性不是就是得了性病的那个这种人啊，跟这个生理有缺陷，天生有缺陷后来有缺陷的人合在一起看病。那我天天出入那个地方啊，我就跟你现在的感觉一样。 什么铁西区，我听着。这不是铁西区， 这是去那个黑龙江了啊。 啊，黑龙江。 我天天的感觉是因为我替跟老先生去这个治他那个那什么病哈。但是常看的跟他一起治的病的那些人是有化疗病的人。你想我天天见着这种人以后，我到吃饭的时候我就想，旁边那桌的人肯定全有这病，这边那桌人有，前面那你看他们议论的都是这事儿。我就糊涂了，因为那个刺激特别大，你天天看的都是这样的人， 你就会觉得好像身边就没有一个安全的人。 对啊，那时候幸亏我没见到你。 对， 就是看谁都有毛病，可能都应该去到那儿治病，也就没碰着撞着了。 就是说那时候见着他也会觉得 就不 他有问题。 不，咱就说的是你在一个特典型的环境里得到的一些数据方案，去的东西不准。 对， 这个性病啊，的确是个很麻烦的这个事情，这你不太了解，但是我也不了解，谁也不了解。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当然，丹晨这个美女找不着的问题，我觉得可以成为我们一个主要的这个议题哈。 天哪！ 你说这个话的时候，我觉得你心里是不是还挺窃喜的呢？ 也没有窃喜啊，这有什么可窃喜的呢？是说你自己还有机会吗？还是 我还有机会吗？ 他有机会，我是没机会了。 低调一点。 我跟你说，你刚才说那些理由全不存在。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你长得好看，就很难有很多男孩去找你。 你要我真去找一个帅哥，我也觉得 我知道美女会找帅哥的， 没错，没错，我 一般美女都会找一个。 对，你将来的归宿多半是一朵鲜花。 你看， 因为不可能是帅哥站在他身边的。 那头牛粪在哪里？ 而且那个姓牛的呀，他都一般比咱们勇敢。就比咱们还牛的那个啊，一般比咱们勇敢。就咱们都是不上去，不上去，他就敢上去。我跟你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比我小两年级的男孩，他看上我们班的一个，我们都不敢看上的一个女孩。这女孩河南状元， 啊， 学习极好。我们都看琼瑶的，人家看拿破仑传，我们都到60多分，他都90多分，啊，长得也好看，我们都没敢看上。他就老跑到我们宿舍调查这个女孩有没有男朋友。啊，我们都告诉他没有，没人敢要的。他就为了这个女孩，他就找我们这些高年级说，你们能不能证明我有精神病？为什么呢？我要得了病，我就要休学一年，这样我就可以变成三年级，就是又小了一年级嘛。 嗯嗯嗯， 能跟我们多待一会儿。然后我们这个女孩考上了研究生呢，她呢还在读本科，还可以跟她在一起，就这样把这个啊女孩搞到手了啊。当然了。这个男孩现在还是个著名人物啊，但是这样的事我们经历了好多次。 他们俩还待在一起吗？ 当然了，现在孩子不小了。 对，你知道大学里啊，一般这个班花最后的归宿，全班同学都到50-60岁了，都在关心呢。 嗯，是这样。 当年永远的遗憾，我觉得你也是吧？小时候周围人一个风头都注意的一个女孩子。 还行吧，哎，我们班那时候可能小时候还弹琴啊什么的，可能还人家会比较羡慕一点。 像你这样的我也操心。 不，你怎么跟我妈一样啊？ 真的 讨厌， 特别容易挑花了眼。 不是， 都能理解。 我妈妈当时就跟我说，她说我要生个女儿吧，我一定要生个女儿。我说为什么？她说我就喜欢闺女。但是我说，但我也愁。